不后悔学冰球，因为冰雪运动带给他的自信和快乐是无可比拟的。 经常有打着打着抬着下去的。 那你不会觉得受不了吗？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在比赛的时候的话，就证明你是有去努力，你有去拼，我觉得是好的。 冬奥会进入北京周期后，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开始关注冰雪运动，北京各中小学广泛开展冰雪运动普及。北京101中学在学校建设了真冰场和仿真冰场，初中在常规体育课的基础上增加一节轮滑加滑冰课，实现全员上冰，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冰雪选修课，还利用每年冬季结冰后的校园湖面开展冰雪嘉年华。北京101中学冰雪运动队领队周一说， 冰雪运动啊，就是培养孩子特别好的，为什么呢？你说冰球球速又高，受伤概率又高，能站在那上面打球的，不管他球打得好不好，他一定是个特别勇敢的孩子，培养孩子的意志品质，敢于拼搏，特别好。 奥林匹克文化和冰雪文化也在校园中传播。前门小学在校园打造了冬奥乐园小天地，向同学们展示着冬奥火炬、吉祥物、奖牌等，冬奥元素也融入到各门课程中。前门小学副校长高翔说， 比如说数学当中可能在千分之一秒这样的瞬间，你就与金牌失之交臂，让孩子们去分析。美术可能画一画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语文呢讲解一些我国冰雪运动员在历届奥运会上的励志故事。 2022 Winter Olympic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由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北京外语广播承办的我的冬奥梦活动，从2015年起每年举办冬奥小记者选拔，最佳冬奥小记者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时走进主新闻中心，与世界各地记者一起记录冬奥、传播冬奥。小记者们说， 学到了一些关于奥运会的知识，比如说冰壶啊、花样滑冰啊，这些规则呀、什么都明白了， 锻炼了我自己，让我的口语表达能力变得更好。 冬奥小记者活动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23个分站，共走进全国2000多所中小学校，覆盖200万青少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中心主任张青宇说， 参赛的选手从他青少年的角度去学习冬奥知识，同时呢还要以双语小记者的身份向身边人、向国际社会讲述咱们中国人民在筹备冬奥会时候的一些生动的、感人的一些故事，把中国的故事用世界的语言来表达。 以院包科是北京在组团式医疗援助中趟出的一条路，由北京友谊医院牵头，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宣武医院等多家医院组成医疗队，把北京最好的医疗资源带给了西藏百姓。在他们的帮助下，拉萨市人民医院仅用一年时间就顺利通过三甲评审，成为西藏第一家地级市三甲医院。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走进乡村看小康》今天播出第二集，组团式医疗援藏开创高原医疗新局面，由记者王进清采制，请听报道。 拉着行李和酒店的走，我拉着拉着就走不动了，眼冒金星就起不来了。后来他们就 魏洪涛是本市第五批援藏医疗队成员，刚落地他就遭遇了高反。 元一年回来以后，好多指标都飘红了，我的体检报告14项指标都异常。 为提升当地医疗技术和医疗学科水平，友谊医院利用北京市属医院学科优势，结合自治区疾病谱等特点，开展了以院包科工作。帮助拉萨市人民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23项，实施3400多次手术，使拉萨市人民医院14个学科水平达到自治区和拉萨市领先地位。 他这个院包科是把北京市管医院的最强的科室，然后去支援一个医院，这个太厉害了。你像友谊医院，他支援消化；安贞医院就支援他们心内科；那宣武是心内科，积水潭骨科，这个支援效果是非常强的。 5年来，拉萨市人民医院成功救治极危重症患者40万次，成为自治区大病不出藏的兜底医院。 拉萨市人民医院他就没有一个分科分那么细，他就是一个内科跟外科。消化科呢是2017年正式组建，另外他稍微有一点病，他都是去华西去看，去成都啊，他就不在当地去看。一方面是钱的问题，另一方面好多病你来不及转运。咱北京市去援藏，第一个大病不出藏，第二大病兜底兜住才行。 2018年，拉萨市人民医院3级甲等综合医院揭牌，标志着拉萨市拥有了高质量、高水平、现代化的3级甲等综合医院。友谊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辛有清说：“ 这里面实际上是凝聚了北京的政治智慧、学科优势，市属院22家都不同程度的派专家，先进行管理上的诊断，提出了整体创三甲的方案和整体高质量发展的方案。 我们应该是西藏自治区范围内七个地级医院里面率先成为三甲等院。 友谊医院还在拉萨开创了组团式培训模式，拉萨市人民医院中层以上干部和业务骨干有160多人次到北京进行培训。在拉萨当地，友谊医院的医疗人员开展师带徒等技术帮扶项目，为当地培养了820名技术骨干。这种变书写为造血的援助方式，使北京优势医疗资源的种子在拉萨生根发芽结果。 和5年前比较，门诊量提升了167%，住院量呢提升了46%，大手术量呢提升了67%。第一个阶段是创三甲已经走过来了，第二阶段呢正在进行中就是强三甲，第三个目标使他们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稳定发展的兜底医院，为国家发展呢做出北京人的贡献。 利用拉萨市人民医院辐射带动作用，友谊医院还与拉萨市5县2区医院形成医联体，促进双向转诊和医疗资源共享，汇集人口数达到33万多人。医生魏洪涛也说出了无数扶贫干部的心声。 人的生命很短啊，你怎么让你每天活得更有意义？去了西藏，他是把你的生命的这种宽度拉伸了，所以你做了好多你从来没做过的事情，你做了好多很有意义的事情，你不是为自己活着，你给别人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挺值得，真挺值得。 见证初心，更续精神血脉。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劳动者以平凡的劳动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涌现出众多劳动模范，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80后的女抽粪工李萌，2018年获评全国5一劳动奖章。在第一代全国劳模石传祥曾经工作过的岗位上，他用真情付出诠释了新一代劳模精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早晨7点钟，李萌和同事就来到位于景泰桥附近的东城区环卫中心食所，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准备工作。在前门附近一条胡同里，沿着比抽粪车宽不了多少的通道开到卫生间旁，李萌跳下车，推开井盖周边的电动车、自行车，熟练地用铁钩拉开沉重的井盖，从车侧面放下70-80斤重的抽粪管，开始工作。 多长时间能操作完一个井的抽吸工作？ 大概3到5分钟。 而且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主要是又打药，抽的也很勤。 嗯， 工作环境越来越好了，井子也没有以前那么大味儿了。 2011年退伍后，李萌放弃了很多其他的选择，来到了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石传祥生前工作的单位东城区环卫中心食所，负责20多座粪井的抽运工作。李萌小时候就在课本上读过石传祥的故事，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模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环卫工作者，也为环卫工人赢得了尊重。李萌来到了石传祥曾经工作过的岗位上，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敬的担子自然也落到了李萌的肩上。 我刚来，我们班长就说，萌萌你知道吗，我们这个38班已经15年没来过20岁的年轻女孩了，她的那种喜悦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李萌也感觉到他们的焦虑，班长天天在给她做思想教育，舒缓她的心理压力，了解她的思想动态。 怕我跑了，说主要是女孩干这个工作的人少，我就说班长你不用担心，这个工作和这个集体我都很喜欢，所以我一定会留在这个集体中干好这个工作。 李萌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自己的生理反应。 我就不吃饭呗，因为生理反应啊确实很难克制住，不吃饭就没得吐，时间长了吧也就闻不见了。 就这样，李萌饿着肚子手托70-80斤重的抽粪管，坚持工作了1个多月才度过了这一关。但新的考验又接踵而至。 每次我干活，周边都围了好多群众，问我说你是体验生活的吗？你这么年轻你干这个是干嘛呀？或者家长送孩子会说，你要不好好学习，你以后就跟他一样抽大粪去。我妈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又有学历，又当过兵，又还很年轻，你想不开，你选这个工作。有的发小啊会觉得你这以后找男朋友都不好找啊。最难过的就是聚会的时候他老会让你洗手，他就觉得你不干净。 在部队锻炼过的李萌内心强大，他举例说， 只要你把这小黄盆刷干净了，他就是干净的。 如果你心里觉得它不干净，你怎么刷它都是不干净的。我就是守好自己的初心，别爱说什么说什么，我没有做错什么。 来到这个岗位快11年了，现在北京活动的环境、街面的环境越来越好，有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李萌觉得特别自豪。 我记得一个姐姐说，以前都得买那种香的纸巾，闻着才能上这厕所，现在厕所里都没有什么味儿。突然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是个优秀的集体，我们需要有人坚守。 说起石传祥精神的传承，李萌感慨地说，石传祥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他留下来的工作作风也一直没有断。 现在工作方式越来越先进，但是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也好，还是现在这个24字劳模精神也好，都是石传祥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一种不同的体现。我相信劳模精神今后也会一直传承下去。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明两天为国庆假期后的工作日，进城主要环路联络线容易出现拥堵，潮汐现象明显，建议市民绿色出行。本周开始到明年1月2号，机动车限行尾号轮换，周一为5和0，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为4和9。 第5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昨天在北京园博园落幕。文化周期间，京津冀三地的23家专业文艺院团机构以及多家民间社团联袂奉上了240多场演出，将近8万人次现场体验园林戏曲大餐。 2021年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39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这一时节，大雁南飞，雀鸟不见，菊花竞开，白天秋高气爽，夜晚冷若冰霜，呈现出一派深秋景象。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燕杰，播音员于飞、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8.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老楼年久失修，墙皮脱落，施管老旧小区安全隐患谁来解决？ 前天是刮大风，整个墙基本上全都掉了。 市民反映楼前积水，出行不便，相关部门表示将尽快解决。 年轻的能上着台阶，老人们出行都是可费劲。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在海淀区的费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所住的灶君庙7号院因年久失修，出现了墙皮脱落的现象，造成了安全隐患。他曾多次反映问题，但始终没能解决。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害怕呀，那刮大风什么的，那真掉来了，那不砸着了吗？ 近年来，始终让居民费先生感到担心的是灶君庙7号院墙皮脱落的问题。灶君庙7号院有4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6层，共50多户居民。费先生住在这里20多年了，这两年由于墙体老化，一遇到大风天气，外墙装饰层的墙皮贴砖就开始脱落。 就是楼老化了，前天是刮大风，整个墙基本上全都掉了，墙皮砖头全都下来了。6楼，本来这个院就挺小的，要是说老人从上面进院来回走的话，从上面掉下来的话，那肯定砸着。